在古英语里面 man 是解人，而 human 这个字呢在古法语拉丁文 man 的形容词。女人呢就是 woman， woo 呢在古英语呢是解已婚或者未婚的，即是都是隶属男人 man， woman。你好少听到有男人会将一个慈母睇成为一个偶像，或者将做一次女人定为下一世的目标，修行的最高体验。我身边一些修佛或者修行的朋友都曾经表示过，特别多男人渴求修炼能够飞天遁地，无所不能的神通。但我听讲神通的最高境界可能不是什么超能力的绝技，而是一个经典的佛家故事的启示。就是一个断了手臂的母亲，看着个 BB 被洪水冲走了，无力挽救而放声痛哭的悲哀心，是很悲壮的母爱力量，亦是修菩萨心的境界，比一般神通特技都难修。而女人呢，好像上一节那样说，很多都未懂得照顾自己，不要说去照顾人，性全人，哇，好难啊！所以呢，都未曾开启到他们的母性潜能。回去节目一开始提过，为什么要有性别二分呢？两个性别为什么想结合的目的和意义，可能就是为了能够修炼出这一种母性的特质，是去成全生命，对生命慈悲。听另一首心情的歌，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我特别喜欢张天赋这个版本，他好像有一个天赋，就是唱人的歌呢会唱得比原唱更加动人。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Yet to me， 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讲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过去，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确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 世界停止，想念才不会变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光。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但有苦茶先喝完。 做节目玩 AI 就得。 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 LePay 十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 得唔得啊？呢句小麦你话得，点样可以引用喺你嘅生活当中？ 即系喺过去几年咧，个疫情跟住之后又话经济唔系咁好，大家仍然系健健康康，可以坐喺度，每日起身继续听，原来生活好快乐，已经系好感恩。 需跨多少个山？ 有时当我哋有啲错嘅嘢发生咗嘅时候，错咪企定咯，咪承认咯。你知道自己错，你先至可以改正过嚟啊嘛。咁但系如果你逃避或者你将责任推卸，而家好多时我哋一揾到啲错误咧，我哋第一句就哎呀唔关我事噶。因为如果你能够克服咗呢一个过程，你面对咗嗰样嘢咧，你就系更强大一个。 强人是你。 星期一至五早上8: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原来生活好快乐，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强人是你。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恭贺新城广播33周年，本院致力提供创新同具特色嘅课程，满足唔同进修人士嘅学习同增值需要。 除了会用模型 ，Ficky 他们还会给学生亲身去体验，成为年老动物。 一啲年老动物咧，佢哋睇嘢咧会有啲色差嘅，咁我哋就尝试用有颜色嘅眼罩俾一啲中学生佢哋戴上之后咧，俾佢哋体验下究竟年老动物系同我哋人类正常睇嘢嘅颜色有咩分别啦？譬如系黑色嘅，我哋当我哋戴咗眼罩之后咧，原来个毛发系变咗啡色咁样。 咁当中嘅差别，我哋可以见到，当一啲灵龙动物喺一啲可能环境比较暗嘅时候，可能佢哋真系睇唔到我哋呢啲饲养人嘅样啦。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九点新闻前，晚上八点新闻前，时刻无忘，香港仲有好能量。 倾心倾城，主持苏克。 我讲下性别点解要分男同埋女，当然是讲紧人类啦。人类呢是仲未退化，定是进化到好似蜗牛或者蚯蚓咁，是雌雄同体，可以自行受精同埋生育噶。人类呢要靠分开两个性别，透过阴阳平衡同埋结合，先至可以进化或者叫做服务生命。不过当你不觉得生命有什么那么重要，只是想为自己活，不想理其他人和世界那么多，不想跟人家建立关系的话，男女的结合就没什么意义了。好像现在就开始发展成为四不青年这些现象，即是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楼、不生仔。这样的话，性别二分应该会开始进化到没什么意义的时代了。可能好快人类就会进化到去冇性别，因为你是男定是女都不会选择为人哋为家人服务了，咁其他人同埋家庭就再冇咗价值，而你对爱嘅追求亦都可能出现咗好大嘅变化。你根本唔需要同埋其他人一齐，你同部手机一齐就能够满足到你生理同埋心理嘅一切需求。这种演变没说好定是不好的，只是进化的一部分。假如你对另一个人或者其他生命有感觉，想令到他们变得更加好，那你就有一种想服务生命的道德情操了。而服务生命其中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爱。我在13年前出了一本书，叫做《男人要学会爱，女人要超越爱》，已经有电子版。顾名思义，讲男人要学会去爱，不是说男人没有爱，讲女人要超越爱，也不是说女人的爱已经很圆满，应该走向超越的境界。其实男人都和女人都不懂得去爱的，男人要学会的爱和女人要超越的爱层次都是不一样的。男同埋女要重新去学识爱，都系为咗服务生命，即系咧令到生命进化变得好一啲。男女需要分担职能嘅，将各自嘅优势结合起嚟，令到生命有进化有改善。呢、这个就系两性结合嘅其中一种意义啦。呢种服务生命嘅结合咧，有两个层次噶。第一个咧，是纯粹为了延续生命，到今日大部分男女都仍然是侍服这一种生仔的基因，好像理所当然地还要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爱都可以乱咁性交和生仔，大家都懒到不打算激进一点去突破这一种所谓的基因本能，所以呢地球人过了这么多世代都是没什么长进，都是这样的质素咯。你估下外星人会唔会系冇性别嘅咧？听下另一首深情嘅情歌先，翻翻嚟我哋继续讲下男女结合嘅第二个层次啊，系把声清到透明嘅彭羚啊，完全因你。 从前的我。 迷途失望，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完全因你重燃希望，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完全因你情怀激荡，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你改变命运的结局，回流泪的我笑着看，一个千秋于春雨里又像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茫。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助，而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吧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 嘅结合嘅第二个层次咧，系要有灵性上嘅进化，而唔系停留喺繁殖下一代嗰度。呢一度咧，爱就又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啦，能够令到两性完成任务。为咗分担呢个任务咧，男人要学识嘅爱，唔再只系追求个人嘅情欲快感，而系要开发一个深度嘅情感，同其他人共融生命。修炼母性的无私，而女人要超越的爱呢，是学习放低盲目去承担其他人，以为自己已经好有爱那些病态，要平衡他们滥很泛滥的恋爱欲望，开发回潜藏的母性力量，将爱转化成为大爱。所以你可以这样去理解，男女相爱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成就个人的爱恋，或者为建立家庭制造下一代， 而是要学习一种对生命的慈悲。当然我这里是没有分到性取向的，我是讲紧阴阳结合，每一个性别都可以有偏向阴定是阳。简单咁样讲，即是作为人要分男女或者阴阳，要结合，目的是要去学识爱，而爱是为了服务生命，不是只是为了生仔。讲到重点了，爱的其中一个功能是灵性的进化，带人家修炼到一个对生命慈悲的境界，或者可能可以回答到你好想找到答案的两个问题，就是做人到底为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爱其中一个意义就是有能力对自己好，对人家好，对生命慈悲，不只是你想的爱情。听到这里，你或者可能开始明白为什么我写过这一句说话。我说我没有写过爱情，我只是跟你分享怎样活好你的性别，做好一个人。爱情只是入口，出口是更大的爱。下一世你想做男人定是女人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一世做回一个似样的男人或者女人。没有一个性别会比另一个性别容易做，每一个性别都有它特定的难关要冲破，要承担，要负责，要放开。性别的划分是给你修养自己的机会，希望你能够学习尊重自己和人家的性别，欣赏自己的性别的美好，调教自己的不足，承担回做自己的责任，那你就是一个似样的人。希望你成为一个你看得起的自己，人家尊重尊敬的你，好好善待众生。结束今晚的节目，送上我最近突然好想听回讲萧山自己的苦情旧歌，蔡枫华《青春三重奏》。下个星期三晚再见。 彼此算是朋友，总有诀别时候，许多苦恼在我心，最恨回首。你未留意，只见世事如旧，可惜只有是我苦，缺在肠中退后。的身承受，不必再度怀念我，不要再度怀旧。今天的我无已成向着回路。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FM 99.7至102.1，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